是一声叹息， 爱却是一种语气， 爱不能鼓足勇气， 害怕爱不够远，缘分继续， 说不出甜的话，不完美的坚强， 可是我的心只想让你相信，我才是你最暖的爱情， 像天上的月饼，无法里的风景，说好一起远行，直到世界都安静，像天上的月饼，听见这心跳的声音，时间在这一刻为我们降临， 不甜的话，不完美的真相， 因为是我的心只想让你相信， 我在手里最暖的爱情，像天上的月饼，无法里的风景，说好一起远行，直到世界都安静，像天上的月饼，听见这心跳的声音，时间在这一刻为我们降临， 像天上的约定，如画里的风景， 说好一起远行，直到世界都安静， 像天上的约定， 紧贴着心跳的声音， 时间在这一刻为我们降临， 像天上的约定，不华丽的风景， 说好一起远行，直到世界都安静， 像天上的约定， 紧贴着心跳的声音， 时间在这一刻为我们降临。 什么方法让自己真的

睡是幸福，清醒太痛苦，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。 永远都没有人懂得自己的心，寂寞无助的时候滴几滴眼泪就好了，因为也许真的没有人在乎。失恋呢，只不过是人生旅途中一个插曲，不可少而又不可多得的小插曲。可以把一次的失恋看成道路上的风景线，有了它之后的爱情会更加顺利。 我在爱经过地方结网，然后在角落静静的盼望，擅长编织美丽的图案，等待却是宿命的习惯。层层层层迂回的网，留不住微风，留不住告诉我还有什么方法。慢慢慢慢透明的网，沾上了露水，沾上了沧桑。自己往生我在爱经过地方结网，然后在角落静静的盼望，擅长编织美丽的图案，等待却是宿命的习惯。层层层层迂回的网，留不住微风，留不住时光。

在生活里面，其实来是有偶然的，走却是必然的。如果有一段感情让你觉得非常的麻烦，非常的累和疲惫，那因为这段感情而烦恼，更暴躁的去面对生活里其他的一切，那么就该马上放弃了。因为真爱不会让你的人生减分，所以呢，你必须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 猫头白尾等你天天都爱念我，爱多舍得等你现在最好什么，这样贴心的亲热是我爱的，突然间到我心中翻着筋斗过来抱抱，嘿你今天快不快乐，三个不可巧你可以碰到谁呢，幸福的云霄飞车有你陪我，孤单的困难时刻对你不可，你的恋人乖巧，你的好他们学不了，我要给你个抱抱，爱原来是这么妙。 惊喜好礼送不停，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慧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慧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，详询客服71506666。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，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，智者大成，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8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懂得感动，就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们都来听了。 在生活里面，其实我们最放不下的，我觉得应该不是爱情，也不是那个人，而是你因为他勾勒出来的未来和梦想，对不对？当你爱上一个人呢，他就像你的天一样，你的心情也是随着他的阴晴摇摆，倒不如说他是你的世界，因为有他世界有光，因为有他你才拥有世界。 喜欢听歌，感人的歌，他让我觉得爱是对的，睡不着我就醒着，不再让日子被你打乱了，寂寞很吵，我很安静，情绪很多，我很镇定，因为投入所以放弃，不愿再被东西固执，算不算任性的要求，付出也可能看不到结果，终于你还是选择了放手，用逃避让感情犯错， 失去包容，只想要 计算都算任性的要求，不注意可能看不到结果，注意你还是选择了放手，要逃避让感情犯错。喜欢听歌，动人的歌，它让我觉得爱是对的。 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， 尽快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虽然不言不语，叫人难忘记，那是你的眼神。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

别的季节，每棵树都在流泪，满街金黄的落叶，不怪谁不承认离别。当你搬出我心扉，寂寞发向倒归，等你遇到我也碎。初的承诺最后往往不存在，听你遇到我的 say goodbye， 也许你已经要够你想要的爱。 So you won't say goodbye， 不要伤心醒来，仿佛你在未树都在流泪，满街金黄的落叶，不怪谁不承认离别。当你搬出我心扉，寂寞翻箱倒柜。 先讨厌自己。

彻夜能爬上山顶端。 哪怕一路有怪笑容，你我也有穿越风景和美丽山川，而你的眼神是不会改变，永远的灿烂。 如果一路有怪心有风雨，也要倾听你最温柔的不安，而你的笑容让心碎 睁开双眼， 睁开双眼， 醒来你已厌恶

多的日子是自己喜欢的，自己喜欢的日子就是最美的日子，适合自己的活法，这是最好的活法。真正的孤独呢，不是一个人寂寞，而是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。当你站得够高，看得够远，就不会被眼前的任何障碍所阻碍了。 胡说八道的话早就听多了，也是分开的借口也就那几个，忽闪忽闪的灯光，冰凉冰凉的胸膛，冷淡了，我爱过也就当作是完成了，如果是缘无结果，他何必伤呢，都是模仿的，哭什么，去想就对了，爱就只剩错过了，不必把爱当曲折，总不停抉择，太累了，感受何时的情歌，纠结唱着不舍得，生活还有几处碰壳，随便了随便了，反正不快乐，失去了我原来不舍得，说不到的话早就听多了，也许分开的借口也就那几个，忽闪忽闪的灯光，冰凉冰凉的胸膛，冷淡了，我爱过也就当作是完成了，如果是缘无结果，他还悲伤了，同时模仿的哭什么，想就对了，爱的真相就过了，不必把爱看曲折，总不停抉择，太累了，感受合适的情歌，纠结唱着不舍得，生活还有几处碰壳，随便了随便了，反正不快乐，失去了我原来不舍得，去想就对了，爱的真相就过了，不必把爱看曲折，总不停抉择，太累了，感受故事的情歌，就只唱着不舍得，生活还有几处碰壳，随便了随便了，反正不快乐，过去了都过去了，失去了我原来不舍得，我原来不舍得。

知道为什么一切会变成这样，连晴朗的天空也突然的下起雨来。 Love.